开 So beauty so white 这是个季节我们将离开难舍的你害羞的女孩就像一阵清香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城市文化范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018年的9月22号，星期六，农历的8月13。今天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在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之际，首先来看一组中秋文化活动。市属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将围绕月圆京城情系中华主题开展中秋月圆系列游园活动，市民可以在登高亲水、赏花揽胜中度过别有意境的中秋小假期。市属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已经陆续完成节日游园环境布置，与此同时，景山、北海、颐和园、天坛等皇家园林的游园赏月活动也已经拉开帷幕。同时，为丰富首都市民传统节日文化生活，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北京节日民俗文化和公园特色历史文化，市属公园及园博馆还将举办古曲音乐会、京剧戏曲演出、植物精品展示、泛舟赏月、传统民俗体验等多个品类25项丰富多彩的节日游园活动。作为中秋节最重要的活动，今年围绕赏月，市公园管理中心还重点在皇家园林及中国园林博物馆打造了多项游园赏月活动。赏月形式多种多样，市民可凭栏远望、临水观望、且赏且游，尽情享受佳节。其中市民可以夜游景山，站在北京中轴线制高点万春亭，感受古剑与明月交相辉映的美景，还可以在北海公园的荷花湖中摇橹船赏月。天坛公园还将推出花好月圆中秋专场音乐会，中国园林博物馆首次推出晚间园林游览活动，在塔影别院景区开启灯光照明。据悉，中秋小假期期间，颐和园、陶然亭、北海、紫竹院、玉渊潭等有水面的公园都将提供泛舟赏月服务，根据天气情况将适当延长游船运营。中秋节当天，北海、景山将推迟进园1小时。同时，市公园管理中心发出游园赏月温馨提示，提醒大家出行前提前了解纸票闭园时间及晚间游船延时情况，赏月时注意脚下安全，看清路面台阶，站稳再赏景，乘船时要坐稳，不要将身体探出船外赏月，昼夜温差较大，注意保暖，文明游园，礼让他人，照顾好老人和孩子，看管好随身物品。各公园游船延时时间视天气和水面情况有所不同，为便于游客市民出行，可通过市公园管理中心官方微博畅游公园提前询问。传统节日不能缺了文化传承，书香浸润，市级区级文化机构将开展阅读、诵读、展览、非遗展演、文化讲座等活动迎接中秋。首都图书馆将开展赏中秋主题推荐书目全市诵读大赛，组织市民群众吟诵古今与月相关的诗词。东城区举办千江有水千江月经典诗文朗诵会。2018永定门中秋诗会。通州区图书馆将举办迎中秋英文演讲比赛。大兴区图书馆举办迎中秋画秋韵阅读系列活动，顺义区、怀柔区、密云区也将举办诵读活动欢庆中秋。 各类群众文艺演出和公益演出则将歌舞曲艺汇聚一炉，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海淀区将举办首届中秋文化科技体验节，东城区、怀柔区、延庆区、大兴区、昌平区都将举办精彩的中秋晚会或文艺汇演。百姓周末大舞台、周末场演出计划、文艺演出、星火工程等公益演出品牌将组织61台剧目，分赴16个区的街乡社村展开公益演出，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中秋节期间，西城区、朝阳区、丰台区、昌平区、房山区、平谷区、大兴区等将举办17项非遗展示活动，京城百姓可赏月、会兔爷，也可观赏踩高跷、舞虎棍、花博大鼓等非遗表演。除了中秋主题的各类文化活动，其他方面的展览也少不了。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设计周设计博览会正在火热进行中，满脑子怪想法的设计师一出手，许多老物件就变成了新物种，给人意外惊喜。博览会以致敬生活为主题，分为5个主题展览和1个特邀平行展，展品均为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投射到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各种可能性。具体作品涵盖了衣、食、住、行、用各个方面。除了设计与传统工艺、新科技相结合，博览会的中国文化 IP 及创新设计板块、生活时尚设计板块等、时尚北京板块等也都展现出了许多新颖的作品。作为2018北京国际设计周的重点板块，本次设计博览会将展览到9月25号。本周故宫家具馆正式向公众开放，这是故宫博物院继陶瓷馆、书画馆等专馆之后开设的又一大专题展馆。本次开放的家具馆一期展厅位于紫禁城西南角的南大库区域，馆内南大库清代宫廷家具展览，展出清代家具300余件。展览分为2个部分，其一为主题展览，以清代宫廷家具中的国与家为主要内容，展示与宫廷礼制、帝王生活相关的宫廷家具；其二为仓储式展览，对数百件家具文物按照库房保管要求进行陈列排架。此种形式的家具文物展示在国内还是第一次。主题展览部分精选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30余件家具，按照庭院、书房、琴房等主题进行场景设计，让观众感受到宫廷家具独特的样貌与室内布局，并与书画结合，获得更深刻的文化体验。2018华侨城旅游文化节新闻发布会暨启动仪式近日在京举办。活动中，华侨城电商平台花城旅游宣布上线。据介绍，10月到11月2个月，华侨城集团公司将统筹旗下50余个城市的上百个主题公园、美丽乡村、主题酒店、文化演艺、旅游度假区等资源举办文化旅游节。今后，华侨城文化旅游节也将每年举办。主办方表示，此举意在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推动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发布会中，由华侨城集团自主开发的线上平台花城旅游也同时发布，游客可以在该平台上实现华侨城旗下的包括主题公园、旅游景区、艺术场馆等所有的文化旅游产品的线上消费。以传承、融合、创新为主题的第7届朗园国际创意文化节在石景山区文化艺术区朗园 Park 开幕。文化节期间，35场大型文化活动以及惠民文化消费活动将为市民带来一场文化盛宴。今年朗园国际创意文化节将在石景山区和朝阳区的朗园3园同开，持续到11月4号。期间共有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展览、大国文化原创发声系列音乐会、有梦想趣童年系列、青少年教育体验活动等共计6大组团、35场大型文化活动，在3个朗园持续呈现，既有高大上的行业论坛、国际交流、大型展览，又有接地气的演出、市集、游园、手作等文化活动。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来自文艺复兴的问候》特展今日在天津美术馆开展。本次展览展出作品68件套，其中包括《拿书的圣母与圣父子》、美丽公主、青年女子肖像等画作、哀悼基督等雕塑。此外，展品中还有大量的素描手稿，展现着3位艺术家创作的构思过程，还原了艺术家们最本真、最初始的，也是最愿意表达的艺术语言，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和研究价值。本次展览会持续到2018年11月14号。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再来看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打呼噜学名鼾症， 是一种既考验友谊感情又可能威胁到生命的症状。很多人都听过越胖的人越容易打鼾的说法，但可能你没想到打鼾还会加重发胖。有报道发现，打鼾会导致低质量的睡眠，低质量的睡眠使白天容易困倦，因此会需要摄入更多的糖分，同时又减少了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体重容易增加。而另一方面，体内许多分泌激素的机制都与睡眠有关，影响了睡眠，生长激素分泌就会减少，会引起身体内的代谢紊乱，使得脂肪过度增加，肥胖加重。尽管现在有各种产品可以选择，但鼾症的治疗是一件专业的事情，还是建议尽早在医生的指导下临床治疗。你是否幻想过自己就是007，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下完成各种秘密任务？那么或许间谍博物馆将是圆你英雄梦的最佳场所之一了。曼哈顿中城的一家间谍博物馆间谍空间最近火了起来。作为一家间谍博物馆，这里不仅充斥着高科技的气息，而且开放了沉浸式的体验，让你亲身体验一下电影大片的感觉。作为当代间谍博物馆，这里不仅展出了一些间谍活动中会用到的高科技工具，记录了一些真实的人物事件，还能够培训游客，为他们讲解专业间谍必备的技能。游客可以测试他们自己的间谍技能，在特定的环境中完成间谍挑战，与周围交互。挑战包括谎言检测、监视及做一些特殊任务。阿司匹林曾被寄予厚望，甚至被戏称为神药，人们希望它能预防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然而最近一项大型临床研究却显示，阿司匹林并没有延长健康独立生活的寿命。在研究人群中，每天用100毫克低剂量阿司匹林治疗并不影响无失智症或无残疾的生存期。在随机分配到的服用了阿司匹林的人群中， 90.3% 的人在结束治疗时仍然生存，没有持续的身体残疾或失智症。而服用安慰剂的人群比例为 90.5%， 两组身体残疾率和失智症率几乎相同。研究人员还指出，阿司匹林与出血风险显著增加有关，主要发生在肠胃和大脑。这些初步发现将有助于阐明阿司匹林在老年人疾病预防中的作用，但还需要了解更多。专家介绍，在这些工作继续进行的同时，老年人应该遵循医生关于每日服用阿司匹林的建议。听众朋友，中秋节前夕，我们通过官方微信账号“城市文化范儿”向大家征集和中秋、团圆、月色有关的诗词诗句，收到了很多热心听众朋友积极参与的语音和视频。同时，我们也邀请了一些节目中的老朋友和大家一起诗会中秋。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一位4岁的小朋友岳芷一为我们带来的《15夜望月》。 古人望月怀远，寄托思乡之情，如今深情诵读，感受亲情满满。诗会中秋，用诗词温润月圆中秋夜。 15夜望月寄杜郎中，唐·王建。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静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大家好，我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王通成，我给大家朗诵一首爱情的诗。我的思念是圆的，八月中秋的月亮也是最亮最圆的。无论山多高海多宽，天涯海角都能看见它。在这样的夜晚会想起什么？我的思念是圆的，西瓜苹果都是圆的，团聚的人家是欢乐的，骨肉被分割是痛苦的， 思念亲人的人，望着空中的明月，虽能把月饼咽下。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在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中，我们将为大家在这个中秋假期推出特别节目来陪伴您。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大家也都开始享受自己的假日了。那中秋节到底是怎么来的？皇家为何要在中秋祭拜月亮？今年的中秋有什么好玩的选择？如今现代人还有哪些应该沿袭的中秋民俗呢？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就和您一起探寻中秋节的文化密码。今天为您有幸邀请到的嘉宾是民俗专家高威先生，欢迎您。 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今天呢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还有两天是中秋节了。 是， 提前呢也在这儿祝您中秋节快乐。 大家快乐，中秋快乐。 我们还是先来说说中秋节这个本身吧。 好。 咱们说说中秋节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就有了过中秋节的这个说法呢？然后它又是怎么发展一直到今天成为我们的这个法定的节假日呢？ 的确，当你去这个了解一个事情的时候，把它的始末缘由了解清了，才更好认识本质。 对。 而中国的传统节日有一个很大特点啊，就是节日和节气的结合。 嗯， 你比如说像清明节，干脆又是节日又是节气。到了这个秋天呢，实际上过去这个中秋节是对应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气，就是立秋，那个秋分。 哦， 因为秋分呢，它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把那个秋天分成上半部跟下半部。 嗯， 另外那一天昼夜平分。 嗯， 过了这一天，夜晚越来越长，白天越来越短，所以这个时间点它就标志着秋天的这个最高潮已经到来了，所以是最有特色的季节。所谓秋，就是一个火字旁一个禾苗的禾啊，就像把一个食物啊在那个加热过程当中给它加熟，所以秋天有成熟丰收的意思 啊。 那这个季节当丰收到来的时候，我们不但有这个可以一家人团聚的一个物质基础了，而且呢这个时候月亮特别的圆，特别的亮，所以天上月儿圆，人间共团圆，所以这种亲情的这种表达渴望啊就特别强烈，所以中秋节就成为一个秋天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中国的传统节日 啊。啊，是这样哈。所以说你看正值这个重要的一个时间的节点， 特别是秋天，就是秋天由于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一个成熟的季节， 复苏的， 对， 嗯， 所以这时候农作物包括这个主食副食啊，蔬菜水果都是丰收了，所以我们这时候去庆祝丰收，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又最有物质基础 啊。对，也就是刚刚收获， 对 吧，种了一年的这个粮食，到头来收获了，所以说呢物质基础很丰富 啊，特别的多， 对，所以说也就是有了一个这么庆贺的一个节日啊，久而久之就成了中秋节。我们呢今天的主题啊要谈谈中秋的民俗，对吧。当然了，我们的民俗啊并不是有时候很刻板的只能做些什么事情，我们每年的都会有新的活动， 肯定 的 对，我们可以这个饮酒吟诗作对，对吧，也可以这个登高秋游等等等等啊。那我们今天先不谈古人的习俗啊，我们先来说说今年中秋节怎么过啊，不知道您有什么推荐。这我觉得接下来这个三天的假期，咱们这是第一天的节目， 对对 对吧，那还有这个将近三天的时间，对吧，不失为一个短途出游的一个好时机。 是 啊，那要是说以前古人有秋游的这个习惯吗？那如果说今年我们要， 比如说春晚节登高 啊， 就是秋游。 对，那我们今年如果说想要出去玩的话，您有没有特别好的这个推荐？ 其实今年我觉得从天时上讲，秋天这个来的不早也不晚， 嗯， 所以这种时候正好是秋天能够去比较充分展示的时候 啊， 大家交通上都比较方便了，所以到郊游去看一些个秋天的景色，秋天的山，秋天的水，这是一个当然非常好机会了。甚至我听说要去香山都得预约了，你要是临时去都未必能买到票，顺便大家去观赏秋月的这种迫切心情。但是更多的有一些个跟传统节日结合的这些个民俗活动呢，我倒觉得大家可以在这个春节去特别的体会一下。 在这个中秋节， 没错， 对， 比如说这个在中秋节期间啊，咱们北京市最大的一个中秋的一个晚会就是在月坛。 嗯，对， 因为月坛嘛是过去皇帝这个拜月的地方， 嗯， 而今天呢又成为至少是西城区啊，乃至于咱北京市城里边过度过这个中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场所。 嗯， 对，原来呢这个有这个拜月的一个模拟表演，后来呢由于各种原因吧就暂时没有了，但是其他的民俗体验活动还是比较多的 啊， 比如说用这个灯的那种方式把两个大兔爷灯火辉煌的这个立在进门的地方迎接您的到来。 对， 另外还有一些个比如说像嫦娥奔月呀，或者说其他的桂花树啊这样的灯的那种展示， 嗯， 还有一些个猜灯谜啊，还有一些个能够去观赏当年这个老北京那个兔爷山的那种壮观的那 那种景象的啊，这样的参观的项目， 这是在乐团中的活动是吧？ 对对对 啊，因为我们这个网友啊也在问这个事情哈，我们的网友丽丽就问说，听说今年是乐团是恢复了这个祭月仪式啊，以前呢都是有很多的这个小的这个热闹闹活动，一说这个祭月仪式，感觉是以前宫廷很严格的这种礼制性的这样的仪式哈， 是 会不会很严肃啊？那和以前这个真的有皇帝的这个古代这个祭月仪式一样吗？ 首先我想那个跟大家介绍一点啊， 嗯， 就是在酝酿今年的乐坛活动时候，大家确实提到了把这个祭月和拜月这个仪式能模拟表演恢复一下， 嗯， 但是后来从综合考虑呢，这个项目最后没有成立。 哦， 所能看到呢都是一些个比如说跟月亮有关的，比如说画兔爷 啊， 踏这个木板年画的那个月宫马， 嗯 啊，就是这些活动了。 对， 但是在这个过去的年代呢，在这个不是中秋节是秋分的时候， 嗯， 因为当时这个中秋节和秋分啊是在一天， 是 后来因为这个秋分这个节气啊，往往是现在这个阳历的这个月初，而不是在月中， 嗯， 所以这时候月亮不圆，我们就去团圆那种主题好像不太容易能够表达，所以后来呢就把这个中秋节和秋分分开，秋分呢该在月初还在月初， 嗯， 而中秋节呢就是在这个阳历的这个中旬啊，一般就是八月十五的这个时期，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过去是在秋分的时候皇帝祭月的这个传统呢，还是有一些个表现和保留的。 嗯， 这个场景虽然现在咱们偶尔才能看见，看机会不太多了，但是至少它给人的那种震撼呀，还是非常强烈的。比如说，在这个皇家呀，它有一个专门的，就像那个礼仪的一个队伍似的，包括乐曲，包括表演。就是现在，比如说在这个天坛有一个神乐署，这个神乐署当年不仅是在天坛祭天的时候表演去，要作为这个背景音乐伴奏的，包括祭地、祭日、祭月，都在用它这支队伍。所以它是一个皇家的一个祭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表演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由宫里的这种太监啊，还有官员组成的这个仪仗队， 嗯， 都要随着这个皇帝呢，或者是皇帝派遣这种大臣呢，来这个在乐坛上对月亮这个或者叫月神吧，来不断的这个行礼，表示感恩、祈福。 嗯， 这个是有一个专门的表演的舞蹈的 啊， 而且有一些个乐器都是现在咱们没有的啊，非常的古朴，非常的庄重。说实话，这个观看的时候啊，可能大家觉得比较啰嗦，因为它有好多动作是反复的做， 嗯， 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那个优美哈，不是那么好像视觉上有那种冲击力， 不像是真正的那种为了优美而创造的舞蹈。 对，它不是为了看，它实际上是表达一种感恩和祈福的心。 确实是在祭祀嘛， 没错。所以他不断的去做这个动作，实际上在不断的感恩、不断的祈福的那种强烈的迫切心理的表达。 对， 所以这时候在乐曲的伴奏下，他这显得很神圣、很庄严、 很虔诚哈。 而且那时候还有一个特别的仪式，现在我们没有了， 嗯， 就是。比如说作为这个祭品的哈，这个家禽也好，家畜也好，它不是做好才去放着，更不是生的，现场拿那个热油去泼， 哎呦， 那种声音和那种香味儿， 我们现在恐怕都难以想象得到了。他其实就是要就像我们在饭馆里来了亲戚朋友要给你现炒现做那种感觉似的。他有一种就是虔诚心的一种表达。 是。 所以我想如果要是有机会去将来观赏的这个场景的话，我想您都会因为这个环节而受到一些震动。 啊、哦，是这样哈，相信通过嘉宾的介绍，我们也首先对中秋节是怎么来的，是有了一个了解了。那中秋节怎么过？刚才我们也说了，可以去月坛看一看啊。虽然说呢，不能百分百的去看到那个之前的这个仪式啊，祭月仪式，但是还有很多的好玩的活动啊、等着我们。 特别是得体验出民俗的那种团圆亲情的好多游戏啊、表演呐、民间手工艺的体验啊，都在这个当中能够感受到。 对，一会儿我们。可以详细的来更多的说一说哈、那我们第一时段先就是这样，我们进一段广告，下一时段和您接着聊古人过中秋有哪些习俗，这背后又有哪些故事，今年我们过中秋有哪些好玩的推荐。一段广告过后继续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 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四十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四十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018年的9月22号，星期六，农历的8月13。今天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大家都开始享受自己的假期了。我们也在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018年的9月22号，星期六，农历的8月13。今天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大家都开始享受自己的假期了。我们也在假期期间推出了特别节目来陪伴您。那中秋节是怎么来的？皇家为何要在中秋祭拜月亮？今年的中秋有什么好玩的选择？如今像说这个乐坛啊，我一天就转完了，啊， 是 离得还很近呢， 城里 啊，还是想稍稍往远走一走，这个京郊啊，往这个京外走一走。 以至于后来很多外国元首到中国来访问登长城的时候，就去这个慕田峪长城。 嗯， 所以它是一个赏景啊，赏长城的一个拍了这个天文望远镜。你可以观察那个月亮上凹凸的那种湖泊、环形山啊，它的那种变化，就跟我们那个小时候老想象着这个嫦娥在这个月宫上怎么去生活，玉兔在哪儿住，就这些个想象，你都可以有一个展示和体验的一个机会。 嗯， 因为毕竟这个月亮是离着我们这个比较近的一个 天体， 天体啊，而且你看咱们去这个先登上的一个天体就是月亮啊，所以大家对月亮这种迫切的了解和兴趣呢，都会通过这个天文望远镜可以一探究竟 啊。这是有一个用天文望远镜观月的活动。 对，而且这个观月活动不是简单是看一下看个热闹，它真的是有这个天文学家在这给你讲一些天文知识，包括有一些个有奖的问答，您要是答对了还能有这个奖品。 嗯， 另外呢，因为慕田峪是这个长城当中比较重要的一段，所以呢，您还可以这个随着这个长城的游览呢，去回答一些个关于长城的一些个相关的问题，这个也是可以互动，也是有这个奖品的，所以这个应该说也是挺这个吸引人的 啊。 另外就是当这个您在慕田峪长城上这个四下去望的时候，不仅视野非常辽阔，而且可以看到很高啊，跟天上的一轮圆月这个对话。啊，赏月呢也是最清晰最好的这种闪光赏月的地点，所以这些都是给大家能够有一些特别感受的地方。嗯， 对，而且呢这个那儿应该就像您说的整个的视野是非常的好啊， 是 可以观赏这个大片大片的自然秋景啊。嗯， 所以你看 风光， 嗯，你看古人不是说天街这个啊这个凉如水啊，遥看这个月光明，天街月色凉如水，遥看这个什么月光，所以我觉得到一些开阔地方去赏月，真的是让你能够有一个开阔的一个胸襟， 嗯， 啊，能够有一个辽远的一种这种观赏，所以我觉得对这个人的这种心胸啊、情感啊，这种激励作用真的是 挺难得的。 是，确实是这样哈。那我们如果听众朋友想去参加这个活动，他们该怎么报名呢？是不是需要提前做准备呀？ 这个倒没有这个特别的这个要求，因为它是随着来就随着看了，并不是像讲课这点来过了没有了，所以这个专家呢都会在那儿，望远镜也会在那儿，活动也会在那儿，所以到时候我们大家如果要是有空去的话，凑够一波我们参加这活动就完了 啊， 多点少点什么都没有关系， 是， 而且它是一个开放的活动， 嗯， 除了买门票以外又不需要买特别的那种票务的付出，啊，比较实惠的。 是，哎，那特别好奇啊，就是我们平时去长城应该都是白天去， 是， 啊，那我们这个观月的活动是不是会让我们有机会晚上去夜游长城啊？ 没错，这个夜游长城不仅是跟白天的那种感觉不太一样，而且晚上还有一些个特别的灯光去照明，把那种长城的雄伟甚至于奇幻，甚至于把你拉到当年那个长城修建的时候那个背景当中穿越，然后去感受边关边塞的那种萧瑟，那种保家卫国的那种雄心壮志，我觉得都是一个特别难忘的一种体验。 是，是这样哈，还是给大家好好推荐一下哈，是完全非常值得一去啊。 而且咱说这个边塞月的时候， 嗯， 往往会让你想起家乡，想起亲人，然后那种团圆的感觉，我觉得就更迫切。 是， 因为这时候可能看到的月光不是你家乡的月光，所以这时候回到家乡跟家人团聚，珍惜现实生活，珍惜亲情、友情、爱情，那种感觉，我觉得也会是更加强烈了。 嗯，是，说的太好了哈，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如果晚上去观月，应该是得多穿点哈。 一定的， 对， 而且一定不能就是到那个不开放的地方去， 哦， 因为这个慕田峪长城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开放的，一旦要是到那个误区的话，能够出来不太容易，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嗯，是这样， 所以咱不去就完了。 对，还是要遵守当地的这个遵守这个景区的旅游的这个规则哈。这是说了说这个往外走，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推荐。那要是有朋友说啊，这个我已经去过了，或者说呢，这个今年啊不想太热闹啊，不想去逛逛这逛那儿了，也不想去游山玩水了，想安安静静的过个节，那咱们刚才说了动的，关于静的方面您有什么推荐吗？ 其实这个静呢是分成两类，一个呢是在家宅一下，这个到时候咱有空再说。我特别想在这介绍说，咱们有一些个静静的去观赏品味的一些个内容，比如说您到那个动物园旁边有一个五塔寺， 哦， 那个地方它是一个古代石刻的一个博物馆，同时呢也是一个古代建筑比较有特色的地方 啊。 这个时候你要去的话，应该说人不会太多， 嗯， 所以慢慢的去品，慢慢的去看。抚摸的这种文物，然后感受跟历史的那种亲近，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场合。 嗯， 因为北京嘛，它毕竟是一个有着这个800多年建都史的一个古都，而建城史呢更长达3000多年。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通过这种石雕的方式记录历史，是古人一个普遍的方式。把这些个东西呢，无论是碑也好，还是建筑零件也好，或者建筑整体也好，在石刻博物馆去体会。那真的有一个穿越这个历史和古人沟通的那种感觉。 是， 所以我们常说，比如说今天我们见不到古代的月亮了，但是古代的人呢曾经被这个月亮照耀过，所以这种沟通在这儿能体验出来。 嗯，是这样哈，在这个中秋的时候去观石观史， 对， 还是 像这个万寿寺的这个古代艺术这个博物馆，都是一个非常值得您去慢慢品味，去这徜徉的。 嗯，在之前和您交流的时候，您还推荐过一些图书馆的活动，是这样吗？ 是，比如说这次在这个东城区这个第二图书馆的一个分部，就是明代中期建的外城的那个东南角楼，在这儿呢，现在叫角楼图书馆，在中秋期间呢也举办系列的活动，比如说有一个我来主持的一个解码这个中国这个传统节日中秋的这么一个讲座，这现在看来报名人数还挺踊跃的。此外呢还有比如说这个古诗的吟诵活动，另外呢引进了一个东城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京绣， 就是你通过这种精绣的这种方式呢，去感受古人的那种编织啊、缝补啊、刺绣啊，就是那种很静的那种感觉。 哦，另外这些都是在角落图书馆。 对，都在角落图书馆，而且那个就交一点材料费，非常实在的。还有一个可能会受到小朋友欢迎的，就是去做那个冰皮月饼。 哦， 因为这个冰皮月饼粉大家也知道，它是一个炒熟的一种加工好的那个面粉，拿它去做月饼，咱熟的馅儿呢，基本上这个通过模子磕出来以后就可以进嘴吃了，非常的那种实在，非常的那种直接。另外一个就是北京人呢非常这个喜欢兔爷，它是中秋节的一个北京的特色民俗用品，所以这时候呢小朋友们可以跟大人一起来画兔爷。另外我在讲座当中呢也把这个兔爷文化做一个专题，做了一个比较充分而且稍微有一点自己见解的一个介绍，我想可能给大家一点特别的这种启发吧。 对，好，一会儿我们也让您来给我们好好讲讲。 好， 对，那首图是不是也有很不错的活动？ 首图它是这样，由于它是一个系列活动，在那个中秋的之前呢就已经开始了，比如说有一些个国学班的小朋友们呢会吟诵一些个古诗词，因为过去啊其实不光是这种七绝什么五绝，包括什么那些个有词牌的那些古典诗词可以吟诵，甚至于连三字经都可以吟诵，他会通过一些个反复的那种旋律啊让你记住内容，比如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很简单，但是通过这种重复让你去找那个音，找那个去相熟悉的环节，然后记住的内容，所以这都是可以吟诵的。那么今天呢这种吟诵的方式呢更加这个丰富起来了，比如说可以一个人吟诵，可以两个人对着吟诵，可以这个有一个分步的一步二步那么重复着那么去吟诵，而且他还可以去穿上服装去表演，还有一些个相互配的一个音乐啊，或者说其他的背景的环境布置，所以它真的就像一场演出似的，能给人一种视觉的和听觉的一种重要的冲击和享受。 是这样，在这样的艺术的美感的形式当中去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 而且这种方式特别受小朋友们的欢迎， 是 他学会以后就可以像儿歌一样去这个吟诵，而且他们这个因为年纪小嘛，所以记忆力普遍都特别强，我想在他们心中真的是埋下了一个民族传统的 DNA。 这是讲了讲哈，我们今年的这些活动 是 我们的网友啊还是对以前的这个活动特别的感兴趣，也问了很多 啊。 有网友问啊，我发现到了中秋，很多的北京小店会卖兔爷。 兔爷， 兔爷也是我们现在就是无论是古时候吧，还是我们现在，其实也经常是喜欢的一个形象。 是， 这个是北京地区特有的吗？还是全国地区都有的呢？ 应该说，这个把兔子作为跟月亮有关的一个民俗的符号，这个不是北京特有的 啊。 比如说跟兔爷形状差不多的，在天津，它叫兔二爷。当然，在造型上跟北京还有一些差异啊。那再远一点，到了山东济南呢，可能叫兔子王。 哦， 它也是端午节的时候一个民俗用品。 嗯， 为什么说兔爷是北京的这个特有的民俗用品呢？因为跟其他城市比呢，北京作为这个文化中心，它一个是把各地的文化在北京汇集，而且呢把它升华提炼，然后再影响四面八方。所以这个作用在兔爷的这个产生和文化内涵方面显得特别突出。 对， 比如说北京的这个兔爷，它以这个兔子这种动物为原型，把这个京剧里边这种小生的打扮， 是 胸前狐狸尾，脑后织衣翎，金盔金甲，大红战袍，海水江崖的那种那种裙，还有高底靴，都给这个兔爷穿上了。另外，在北京这个兔爷有一个最大一个特点呢，就是标准的兔爷一定要骑老虎。照理说老虎是兽中之王，哪有人能够骑它呀？但是因为兔爷他所代表的这种生育文化，说是生命，他对这个人来说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一种追求， 就所谓的古代人丁兴旺这种感觉。 嗯， 所以他连这种兽中之王都是他的坐骑。你看他地位多高啊。 是。 嗯。 那我们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应该也特别好奇一个问题，就是是怎么就衍生了一种兔爷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呢？为什么会拿兔子来做文章呢？刚才您是不是也提到了关键在于一个声誉？ 是是是，其实我们去崇拜月亮之时候有两个很重要的元素。 嗯， 一个元素呢就是团圆，因为月亮圆嘛，人间团圆它是一种美好的象征。 嗯， 另外一个，当你去庆祝人团圆的时候，实际上应该说人越多越好。 是。 那么一个人他谈不上团圆，两个人只能说相聚或者相会。那只有家里边人越多越能够体验出团圆。 是。 而且这时候人多呢，在农耕社会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人多就意味着劳动力多。 嗯。 劳动力多，那创造的物质财富就多。 对。 那就意味着这一个家族就是比较兴旺，日子比较好。 嗯。 所以这就是人类追求的一种美好情感。 啊。 那么为什么他会选择兔子呢？兔子一方面是我们这个家里面都会常养的一个小动物。 嗯。 另外它不像老虎人那么厉害，也没那么多吃肉那些事儿。 对。 兔子一般都很简单，吃点草就得了。 嗯。 另外兔子在我们心中都是一个虽然比较弱势，但是比较善良，甚至有点这种小机灵聪明这么一种象征。 啊。 其实不光是中国，外国对兔子这个印象也都差不多。 是。 那么由此呢，人们就会经常在家养一些个兔子。 嗯。 甚至于它的那个肉啊皮啊什么都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物质资料，这都是它的好处。 啊。 而且兔子它有一个最大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它这个生育能力强。 是的。 一般比如说如果要是生育能力强的话，短则一个月，长则三个月，它就会下一窝小兔子。 嗯。 而且下兔子的时候呢，一个的时候几乎没有。 对。 少的时候两只三只。对。多的时候六只七只。所以有人统计过说一个兔子呀就这么生下去，一年它能够生180只兔子。那么古人认为兔子之所以有这么强的生育能力，那它就得到了太阴的精华。 嗯， 因为古人认为如果男人为阳女人为阴的话，阳的最大代表就是太阳。 嗯， 所以太阳象征了强势啊，象征了男性，而太阴也就是月亮象征了女性，象征了阴柔，象征了生命。所以到了中秋之夜呢，人们通过这个祈拜这个月亮来求的呢家里面人丁兴旺。但是月亮呢它是一个自然的存在，往往我们还会把它再转化成一种客观的人造的一个神灵。那它的神灵是以谁为代表呢？就是以兔爷为代表。因为它能生啊。所以你看人们都说兔子的家乡是在月宫，包括嫦娥在那个月宫翩翩起舞的时候怀里都抱着一个兔子。 对 对。 是，所以说这个兔子也是一种啊，寓意这个新的生命，这样人丁兴旺的这样的一个寓意。 对。对，所以这个时候人们对生命的期盼，对人丁兴旺的期盼，就通过这个拜这个兔爷这么一个人造的神灵，来对自然表示感恩，表示祈福。所以这个是一个秋天收获季节，盼望人丁兴旺感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达。 嗯 嗯，但是呢，由于兔爷他代表的这种团圆也好，亲情也好，他不光是秋天我们大家需要的，实际上一年都需要。 对。 所以你看现在到了这个春天的春节庙会上，兔爷都成了一个重要的这个出手的用品了。 是。 所以在这儿人们不光把兔爷当成一个中秋节的一个民俗用品， 嗯， 甚至于把兔爷当成了一个北京人的居家保护神。 是啊， 也就是说你家庭要想兴旺，要想这个有作为，要想团圆，那你就买一个兔爷。 嗯， 然后把它供在家里面来表达这种情感。所以北京人对兔爷是一个这么一种美好的一种寓意。 啊，讲得非常详细哈。我们网友还有很多问题哈。网友不想游泳的余问哈，说以前的这个祭月仪式肯定和我们现在这个看看晚会啊吃个饭是不一样的哈，应该是古人是有很多的礼制和讲究的， 是有很多规矩的。 是。 那在皇宫里和老百姓家里是一样的流程吗？肯定有差别吧，差别在哪儿？ 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 啊。 一般从皇家的角度讲呢叫做祭月。 嗯， 就是祭祀的意思。因为在中国古代祭祀和战争是国家的两件大事。通过祭祀来求得这种神灵啊，包括自然神啊，包括人造神的庇佑保护。比如说风调雨顺 大地的厚德载物，那你这样才能够有吃有穿，获得这种基本的生活资料。那么如果遇到自然灾害或者人为灾害了，你这种吃的穿的受到了这种影响，那通过战争去掠夺其他民族。所以对一个国家来讲，战争和祭祀是两件非常重要的事儿，这个在古儒当中得到反复强调。 嗯， 那么后来人们把这种祭祀呢，它就变成了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典制。所以你看这个明朝的初期，特别是中期以后，在北京的东西南北不光是建了天地日月四个坛，还有先农坛， 嗯， 然后在天安门的旁边，也就是现在中山公园的地方，还有一个社稷坛， 嗯， 表示这种对自然的这种感恩和期盼。 是， 但是民间呢，它更多的是从一个实用的角度，比如说从人丁兴旺，从这个团圆的角度，所以这时候呢算拜月，而不是祭月。哦， 嗯， 所谓拜呢，就有点那种很实用的，哎，你托付托付你，然后你对我好好一点，然后特别照顾着我，眷顾我一下，它是这么一种很实用的态度。 嗯， 所以这个时候在这个老百姓家里边拜月呢，应该说就像国家举行这个祭月仪式一样，对一个家族是很重要的事情。 哦， 而且这种时候拜月呢，都是在这个晚饭以后，因为这时候呢，月亮就已经挂在这个天边了，一轮明月非常的这种清晰了。 嗯， 另外大家都通过吃这个团圆饭呢，这种亲情都比较充分的去体验了，那这会儿再去一起感谢神灵，就显得特别虔诚。 嗯， 而且拜的时候有一特点，就是男的不拜，女的拜。 哦， 比如说家里的老奶奶啊，甚至于这个小孙女，反正只要是女性的她才拜。因为毕竟生育呢，它是家里边女眷承担的责任更多一些，对，所以这时候女眷去拜呢，来求得这种家里边人丁兴旺的感觉。而且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在这个月亮底下有一个月亮的一个像是那么个模拟的一个木板年画，还有一个兔爷你彩色的民间玩具或者说民间工艺品作为崇拜那个偶像。 嗯， 而且这时候因为刚才咱们说了是一个丰收季节嘛，所以免不得要摆一些个水果啊，糕点呀，作为一些祭品。在这个当中呢，就是不能用梨，因为梨毕竟那个谐音不太那什么嘛。 是。 另外西瓜呢，也不是说简单的你搁那一个，一定要切开。切呢不是像那个猪八戒是那样切成一眼一眼的， 嗯， 它会分成上下两部分， 啊， 但是这个两部分不是说中间切一刀横着平着就完了， 嗯， 它一定要比如说左倾斜一刀右倾斜一刀，嗯，就 像 切了个莲花一样。 哎，对对，您说的这一点特别对，就像一个盛开的莲花一样， 嗯， 因为莲花嘛和谐美满都非常有吉祥寓意， 对，而且莲也是多子的寓意， 对，对。另外这个时候呢，因为你要拜这个兔爷，还要给这个兔爷，也就是那兔子，专门准备一些吃食，比如说毛豆，这是兔子喜欢吃的。另外，你既然说那月宫马，它有马那谐音嘛，那还得再准备点草料或者清水。哎，总而言之，就是我们周围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自然的，或者说人造的一些个神灵，影响到我们的，跟我们有关的，都要想到，都要对他们表示礼赞和感恩。这样的话，你就求得大家对你的宽容、庇佑和照顾。哎，这时候的仪式就通过拜月来充分展示出来了。 哦，是， 但这个拜月呢，有的时候不像这个皇宫那么正规了。 嗯， 比如说有那个花园的，当然最好了，或者家里有祠堂的最好。那么没有，就在小院里的，或者是在杂院里的找一块空地，然后对着月亮呢摆上这个东西，行礼之后心到了就可以了。所以在形式上没有太严格的要求。 哦，是这样哈。好，那我们也是通过嘉宾的介绍啊，了解了一下。首先，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今年啊中秋非常适合去的地方，而且呢我们也知道了啊，在古人呢他们可能没有这么多这个丰富的文化活动啊，在中秋时候他们会更多的选择皇家有祭月啊，这个老百姓们要拜月， 是 啊，都是表达了自己啊对新的一年这个风调雨顺人丁兴旺啊家大业大的这样的一个祈福哈。 另外这很多这个文化人在这时候还会举行一些个赏月或者玩月的一些仪式，比如说我们都喜欢作诗，然后您呢是咱们的社长，那您比如说出一个题目，然后提供一个韵，

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 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018年9月22日，星期六，农历的8月13。今天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大家都开始享受自己的假期了。在刚才的节目中，我们给您推荐了很多，还有哪些好玩的好吃的选择。今天我们如今的现代人还有哪些应该沿袭的中秋民俗，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就和您一起继续探寻中秋节的文化密码。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民俗专家高威老师。 对，自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刚才我们也是聊了很多这个大的方面的民俗， 是， 也说了，说这个过节嘛，没有吃喝玩乐，总是觉得差点意思。而且呢，这个 助兴嘛， 是，而且我觉得在这个中国的传统节日当中啊，吃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必须的 啊，几乎所有的这个重要的这个传统节日都有相对的要吃的东西， 而且时令嘛， 对，那我们说到中秋要吃的，肯定跑不开的就是月饼， 月饼、 啊、是的，现在的月饼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了哈， 很丰富。 那在古代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么多的花样哈。古代的月饼，大家习惯吃什么样的月饼呢？ 其实这个说到月饼，虽然像您说的是五花八门哈，但是可能我们体会还是以这个甜口的居多 啊， 咸口的少。啊，或者说更时尚一些。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过去啊，这个物质生产条件有限，创造物质财富更是非常少。所以那种情况下，如果一年到头能够吃饱饭，就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儿了。 嗯， 所以就谈不上有很多那种享受的条件。 嗯， 这个时候一年到头尝的最多的味道，我想可能还是咸味儿。 是 下饭嘛？ 对， 甚至于老舍先生说，这个萝卜皮这个泼上点辣椒油就可以招待姑奶奶啊，那就可以相当于一种享用比较讲究的菜了。 嗯， 所以逢到中秋节了，我们改变一下口味，由平常的咸改成那种甜，那就变成了一种特别的一种享受。 是， 而且这种甜蜜温馨都从这种味觉来体现了。 嗯， 另外呢，这个月饼大家都知道大部分都是圆的，方的少。 对， 所以他把这种天上幼儿园地上人团圆的这种团圆的感觉就比较这个形象的体现出来了。 嗯， 另外这个当中还有一些南北京差异，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粤式这个或者是广式月饼的时候， 嗯， 往往都觉得它比较这个黏甜啊腻油大一些。 嗯， 当然这个可能有些他们特色了，但是北京人呢不是这样，比如说以北京的自来红自来白为代表， 嗯， 它呢作为这个提浆月饼并没有什么太高深的工艺，也不是那种特别的有讲究，但是呢它有些个寓意呢很有特点，比如说， 哦， 这个里边虽然是甜的，但是它不去把油和这个蔗糖调在一起，而是干脆放在一块这个冰糖搁在这个月饼里头，所以你一咬这咔嘣一下，这个又爽又给你一种甜的一种冲击。 对， 这个跟北京人那种性格真的是非常这个形象的去结合了。 嗯， 另外北京人可能还更多的会喜欢那个自来红，因为它是拿这个素油做的嘛，它有那种香油的那种香气，所以可能它不是太贵，材料也不太复杂。但是呢，由于跟北京人那种情感性格那种紧密联系呢，就特别受北京人去结合了。 嗯， 另外北京人可能还更多的会喜欢那个自来红，因为它是拿这个素油做的嘛，它有那种香油的那种香气，所以可能它不是太贵，材料也不太复杂。但是呢，由于跟北京人那种情感性格那种紧密联系呢，就特别受北京人欢迎。 嗯， 当然苏式月饼的那种那个翻毛的那种酥皮的也是非常那种有特色的。 但说实话，对很多老百姓来说，这时候吃上月饼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是， 所以呢往往就会由家里大人呢给孩子们烙一些个比较精致的饼来体验出这个月饼，比如说放一点这个桂花，放一点这个红糖，青红丝，甚至于讲究的放一点果脯，然后作为这个馅料，把这个包好的类似于馅饼似的这么一个食物呢搁在模子里边磕出来，然后在饼铛上呢给它烙熟或者是蒸熟，拿这个呢作为这个自做的月饼，这个是很多家庭都会普遍存在的。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什锦馅月饼的这个鼻祖？ 应该是，应该是什锦嘛，它一定是各种果料包括水果和干果，它非常丰富的。 对， 所以您刚才说的可能更形象一些。 是那这个从我们民俗的角度来讲哈，尤其是我们北京地区哈，最正统的月饼应该还是您刚才提到的那两样吧， 自来红自来白。 对 对，还有一些个其他的提浆月饼或者其他的这个翻毛月饼啊，那个是比较讲究一些的，一般人可能更加那个吃不起了。比如说有一种比那个自来红自来白更大一点，就像今年我们看到的那种广式月饼那样的，高装的，另外那个体积也大一点，像巴掌那么大的月饼，这个过去也有，但是这个一般是比较讲究的人家才会去选购，而且那个时候他会把这个月饼做的像现在那个蛋糕一样那么大，然后在这个团圆宴上把这个月饼切成一眼一眼的，比如说在座的有十个人或者有十二个人，咱们就给它切成十二份， 是 争取每一个人都享受一下。 对，我有印象哈，小时候这个长辈也有这样的，是一个特别大的那种带馅的月饼，先是把它放在桌的这个正中央， 对对对， 旁边是各种果品瓜果， 对 对， 就有点像那个拜月那个意思一样 啊。对， 直播形式比较简单一点， 以前可能我们这个有这个木刻的这个杯， 对对， 现在我们有这个大月饼， 对，所以我倒建议真的以后我们去团圆宴的时候享受这个月饼，更能体验出那种亲情和团圆的感觉。 就是听了今天这个节目以后，相信我们对这个桌上摆的东西有了更加明白的认识啊。 另外其实这个当中我们如果要是体会去那个感受一下也有机会，因为现在那种冰片月饼粉它是将米和那个奶油炒熟的嘛，所以如果我们再从超市再买一点那种做好的那种那个比如说豆沙馅儿，或者我们自己用一些个新兴的果类啊或者糖类来做馅料的话，您在家还可以做月饼，而且即食即吃，非常这种即食，有一种参与感。 是，这是说了月饼的故事。除了月饼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食品是中秋人们最喜欢吃的，或者说秋天人们最喜欢吃的，这一句俗语就能说中秋蟹肥。 蟹肥、 对，这个螃蟹我觉得也是对中秋绕不开的一个美味哈。 必须的。 那我很好奇啊，是正好是秋天，也就是中秋节这个附近哈，正好是遇上了蟹最肥美的时刻，还是真的是这个吃螃蟹跟中秋节之间有什么渊源吗？ 其实过去北京吃这个螃蟹还不太容易吃到那个大闸蟹，因为那是江南的。 是，以前的这个运输条件肯定不像现在。 是，一般都是天津那边沿海那边，然后捞上来以后呢，其实这个运到北京啊，小贩呢推着车有两个大筐，然后运到这个各家各户啊村里边或者说那个胡同里边去这个销售。因为这个时候螃蟹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的肥美。 对， 因为它是怀子也好，或者说那个经过一个夏天的滋润也好，它非常肥了。但是有一个细节呢，我听了一位前辈讲过，说这个他们家这个螃蟹刚买回的时候并不是去即刻就食用，而是呢放在这个大木盆里边啊，要养半个月，要给他们吃一点，比如说高粱米啊这种粗的这种谷物食物。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他把那种比如说肚子里的海水或者说吃的那些个食物吐出来，这样的话呢他 肚子， 对对对，他会更那个干净。他一般老百姓没有这种条件了。小时候我倒记着，这个时候大人买回来螃蟹先不及时吃，孩子们呢拿这个绳拴到这个螃蟹腿上带着他玩那个其实也是一挺好的经历。 所以说其实更多的还是 就是我们在古时候啊，这个吃螃蟹是不是不如今天我们这么容易？尤其是从物质条件的角度来讲，都不说运输了。 其实那个中国人特别讲这个应时当令的一个食物 哦， 比如说这个时候去这个品尝，蟹的时候，一个是应时，另外一个这个菊花盛开呀、那种秋天的感觉啊，就特别强烈了 哦。 所以这种时候以这个比如说莲花酒啊，或者说菊花酒啊，来吃这个大闸蟹或者说螃蟹啊，来赏这个菊花啊，它都构成了秋天，以秋分为代表这个季节和中秋代表这季节为那个主要民俗活动，也非常吸引人的项目、它体验出这个节气的特点。 是这样啊。说到这个酒啊，刚才说了这个很多的酒类，还有一个我记得在中秋也是特别热门的一个酒哈、我们都知道吃螃蟹是喝黄酒比较好的， 是暖胃嘛。 我们也知道螃蟹，我们古人说是属性寒的 啊，是 对，一般来说都会和一些性暖的这个食材 调和一下， 对，一起调和一下。而且除了黄酒以外，我记得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是桂花酒 啊， 而且还有很多地方有吃桂花糕、桂花饼和桂花酒的这个习俗。桂花又是怎么一个寓意，就和中秋绑定在了一起的？ 严格意义上说呀，这个桂花它是喜那个酸性土壤的 啊。 可能它不太适合于北方。在北京呢，你要是赏桂花，无论是那个年代，甚至今天那个年代，你得上颐和园去。它不是你那个平时花店里的或者街边能够看得到的，比较稀罕。但是正像您说的，这个桂花呢，它在中秋的这个节日主题当中呢，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人们传说呢，这个月宫里边的那个树木呢，大部分都是桂花树。其实这就体现出人们对这个中秋啊，对月亮啊，这个理解当中一个很重要一个情感，就是多子多福。因为这个桂花你也知道，它不是像牡丹那种或者菊花那种开独朵大花，它是 开一束 小细的那种花， 是 而且金黄色的。 所 以人们往往说这个树的时候呢，说这个桂树，然后那个桂花那结那籽呢叫桂子 啊， 所以你看跟那个喜求桂子人丁兴旺的这种心里面，它是正好是暗合的，又是这个季节开的花，所以实现了一个自然和人的情感的一种有机结合。而且在北方比较稀罕，所以人们更觉得它金贵，更加向往。 是这样，也有这个月宫上嘛，不是也有桂树嘛， 是 对吧？还有吴刚折桂、吴刚伐桂这样的， 而且那个吴刚也在那儿酿那桂花酒呢。 对，这都是大家希望哈，能和这个传统的这个天上的这个不凡的这些意象哈，有这个共同的这个品味。 是， 我们说这个酒也是和赏月一般都是要联系在一起的， 必须的。 对，那我们古往今来有什么在中秋饮酒的这个著名的故事吗？ 我觉得更著名的应该算一个传说吧。这个李白大家知道， 对， 斗酒诗百篇 啊， 通过这种喝酒激发出情感。 那 么李白呢，据说有一个中秋之夜呀、和这个朋友饮酒作诗啊，非常陶醉，这个酒喝高了。所以他来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天上一轮明月啊，这个水上也是飘着一轮明月，天水相映，非常这个有趣。所以他就非常这个怀着好奇心呢，去够这个水里的月亮，以至于呢这个脚下不留神滑倒了，这个掉在河里边淹死了。所以人们说这个李白是在中秋之夜捞月亮淹死的。所以我想这是一个诗人非常理想一个浪漫的一种死法吧，也是。 是这样哈。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吃喝这一部分啊，佳节之际其实玩乐也是重要的一个生活组成， 必须的、 是的。那古人都会有什么活动呢？刚才我们也说了哈，有这个就是诗社啊，吟诗作对来做这种挑战的一种形式。 对、 除了这个还有哪些呢？ 这个刚才来的路上有一个朋友发了一个短信，就是他呢在组织这个社区的这个居民和小朋友一起做这个灯笼。大家都知道这个月圆之夜呢，天上这个月亮象征了生命的团圆，同时这个灯呢和这个人丁的丁的字呢也是一个谐音。所以在中秋之夜，无论是你是举灯燃灯还是玩灯，它也是体现出团圆 和人丁兴旺这种情感的一个媒介。 嗯， 所以在中秋之夜呢，过去人们也会这个用纸啊，用竹子呀，去糊或者扎一些个灯笼。比如在北京吧，它不是糊也不是扎，它会把这个纸呢绞成一个像一个三角形一样，然后把它粘在一起。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过去那个重要的一个挡马的一个工具叫吉利， 嗯， 是吧，就是一个铁的到处都是尖的那个东西， 是， 对。然后如果把这种造型做成这种灯的时候，它不用糊也不用扎，就是把几个那种三角形的纸拼在一起就可以，而且这个吉利呢跟那个吉祥那个顺利、 哦、 那个谐音在一起， 嗯， 所以往往这个时候人们会做一些个吉利灯啊，让孩子们这个拿着到处去跑，好嘛，好像体现出家里人的希望那种感觉， 嗯， 而且这时候围绕着这个灯呢还会猜一些个灯谜，灯呢表面上看没有一个跟灯有关的字，但是它内涵的每一句都是在讲灯， 是 让你去猜这个灯谜、 啊、 对，也是很有趣的。 确实哈，每一个设计都是有自己的这个讲究哈， 而且一定是体现出节日主题。 是这样的。其实我一直以为啊，这个猜灯谜、赏花灯一直是元宵节的专利哈，但其实中秋节也有，对吧？ 因为元宵节呢，就是每年第一个月圆之夜， 对， 庆团圆 啊， 而且这个时候庆团圆不光是每个家庆团圆， 嗯， 甚至于在皇帝参加下的是一个举国同庆的一个庆团圆， 嗯， 因为家里边人丁兴旺，生活富裕，那国家也一样啊，劳动力多了，兵强马壮，人生产的物质资料也多，它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所以那时候皇帝也是参加这个全民赏灯活动、 啊、 那到了这个中秋，它也是一个月圆之夜，跟那个元宵节的这种团圆不一样的就是春天它是一个生发季节，是一个启发生命季节，到了秋天是一个收获这个人丁兴旺感觉的季节，包括这个丰收这个物质基础粮食各种食物，所以它会这种人丁兴旺创造一个更好一个条件。 嗯，是这样哈。我们刚才说除了这个灯哈，还是有一个特别好玩的活动、 嗯、 是中秋观潮。 观潮、 啊。对、 啊、 现在我们也有这个观潮的这个方式 哈、 啊、也有这样的这个习惯。 是。 那古人的观潮和我们今天说的观潮是一回事吗？ 应该说从那个看那个潮起潮落的这个感觉是一样的。 嗯。 只不过我们现在比那个古人好像条件更方便一些，因为毕竟你要去像钱塘江那地方去观潮的话，你要这个跋涉哈、啊，路途的这种辛苦都是不言而喻的。 嗯， 那现在我们这个有高铁，那至少家里边有汽车，就减少了这种徒步之劳。 对， 另外你在那儿的时候，它还有一些个这个，比如说一些个廊子呀，或者坐的地方，古人可没有这样的条件，你就干在这站着等着，而且你要是潮水来的话，还有可能把人给冲走。那现在我们都知道掌握它规律了，所以会有一些个提醒啊，或者保护措施，使你呢能够安全的去观潮，不会出这个生命的危险。 嗯， 而且这个时候你比如说望远镜也好啊，或者说地位高一点啊，那你这个观潮的感觉就更那个震撼， 对， 更那个完美一些了就。 也是随着我们现在这个科技和物质条件的发展哈，我们、 嗯、 整个娱乐活动质量也是变得越来越高。 对，另外呢，就是当这个观潮的时候呢，实际上它是月亮的吸引力把这个潮水引起来的那种波动。 嗯， 实际上这种吸引力它并不是说月亮只对潮水产生吸引力，实际上月亮对人也产生吸引力。比如说我们那个有一个朋友统计说，在唐诗当中啊，有将近四分之一的诗都是跟月亮有关的， 嗯， 赏月吟月。那你像那个李白的床前明月光啊，你像那个杜甫的上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啊，包括这个苏轼的水调歌头等等，它都是歌颂这个月亮的。之所以有这么一个强烈的情感和这个月亮的主题呢，据科学的分析呢，就是这种吸引力它实际上也是月亮所具有的一个对人的情感的一种调动。 嗯， 所以有一个医学这个研究就表明呢， 哦， 说这个夜之际啊，人的情感是最这个奔放、激荡的， 更情绪化一些。 对，所以有一些个精神性的疾病，甚至于像那个抑郁症，都在这个期间它会有一些个 肌肤 哦， 所以要特别关注有这些个病史的一些朋友。 对，真的是新潮啊，随着这个我们的海潮起起落落， 是是， 都是 自然的有变化， 都是月亮惹的祸呀。 没错、 啊，我们说了很多古代人过中秋的习惯哈、啊，那我们现代人过中秋保留了哪些习俗呢？有没有一些习俗是我们现在已经做的比较少的呀？ 其实任何一种民俗的诉求， 嗯， 它都跟你的生产生活是紧密相连的， 嗯， 比如说过去农工社会，它是以这个人多力量大为这个人口期盼的一个祝福， 对。 那么今天呢，应该说我们的科技水平提高以后，而且我们的很多朋友都不是专门从事农业生产了， 嗯， 经济的多元化和文化的多元化，都使得我们今天去再过中秋节的时候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至少那种人间希望的期盼不如古人那么强烈了。 对，应该是更多元化的。 对对对， 以前人们就觉得多子才是多福，现在我们 不一定了。 对，追求幸福的这个目标的方式有很多种， 嗯，非常多。另外呢，月亮它所代表的这种团圆友爱这种亲情，我觉得到了今天呢也还是有它的起作用的，因为人嘛相互依称，孔子说仁者爱人，也就是说你要是想做一个人的话，首先要有仁爱之心，关心别人，爱护别人。所以我觉得在这么一个团圆的之夜呢，这种关爱就显得特别迫切。 嗯， 比如说像北京这么一个世界化大都市，那可能有传统的北京人，也有新一代的北京人，或者真是在北京工作生活的外地人。 嗯， 当我们在这个平面上去团聚的时候，那把这儿都当成自己的家，一起感受它的这种魅力，一起体会这种节日的美好。我觉得在很多重要的，比如单位、公众场合、学校、社区、商场，不同这个环境都可以组织不同形式的这种中秋节的团聚， 是 让我们感受到人间的这种温暖，感受到这个正能量啊，带给我们的这种慰藉。 对。其实我觉得不只是中秋节哈，我们往大了说，一年要月圆20多次啊，甚至说无论是月是阴晴圆缺，我们都希望生活永远是顺顺利利，非常美满， 千里共婵娟嘛。 对，是这样哈。那通过今天的节目呢，大家也对这个古人是怎么过中秋的，有着怎样的习俗，有了一个很好的了解，同时呢，也对今年我们中秋该怎么过，可能是有了一个更好的目标， 仅供参考。 非常感谢高伟老师带来的如此精彩的讲解， 谢 谢您。 谢谢。 嗯，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责任编辑刘晶、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在明天的城市文化范节目当中，我们将从古代名著《红楼梦》出发，带您了解《红楼梦》里的中秋。中秋拜月、品榭、赏菊是文人雅士在中秋前后的一项重要活动。《红楼梦》一书更是多次提到了中秋的各类习俗以及菊花的含义。城市文化范儿邀请红学专家来一起说说红楼里的中秋故事。 别等了，再等就真的没有了。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瑞麟乳业特别带来买羊奶粉送羊奶粉再送金钥匙的优惠， 是 活动值此几天，热线是4007106108。 我不想重申这一次的优惠力度有多大，我只想说这是我做8年的享购主持以来从来没有做过的福利政策。 嗯， 羊奶它不是奢侈品，不是高档的营养保健品，它只是实实在在的乳制品，是需要我们日常补充的基础营养，所以呢需要每一天的坚持。 没错，原价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之前的电台直供价是99元一盒。今天凡是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的朋友，只要订购6盒就多送一盒。 哎， 等于说原价1806元的7盒瑞麟羊奶粉现在只要594块钱。 对， 划到每一盒呢，瑞麟羊奶粉才84块钱，比直供价还要再便宜15块钱。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如果价格打折是王道的话呢，那免费赠送的999足金钥匙是不是俗称的天上掉馅饼了呢？ 哎，嗯， 告诉您啊，就